Oh, Delhi Mali, Wong Bangali, God do yaw dangaji. Koi hai do jigangali, go how di second lodi. Sao lodi gobi, gamleng yando zaizi. Tango hang mai koi goju, man koi pok yachi, yu gidong anji. O dong nigger die fan shu, say bai, lam maga po tai chi, nature ling gong, o po ma da nature ji. Wajili bong ma dai was the ID.不过依家忍住，博嘢马上开始。 四百二，你咁大条，我顶唔住。如果拆爆咗，嗰阵就大件事。 波波波，起势咁波，广府话叫波，鬼佬佢叫波，啲猪仔话佢叫削削，八只靓鸡喺晒英国，你望去中东个沙漠。正爽拖高调到起波一於去病角花街走緊去叫角角禁住佢生死銀四錯印度國真少有歡樂淨係見班死路稀河搏搏搏三副要摸底裤要摸，壁壁有水波，沙蛋我够扑，心归好多怨妇等搏，实在老公非走工作，佢话过好中意碌索，撞入去夹夹似刀割，搏搏搏起势咁搏，扑扑扑真正爽扑，高调到起搏。一於去病角花街走緊去叫角角禁住佢生死硬死床印度國真少有歡樂淨係見班死路稀河搏搏搏三副要摸佢爽到佢双眼夺夺，哎呦哎呦，客妹到傻，哎呦哎呦，莫三缩角，踩到咁爽，我自然系感觉，摸摸摸，底裤要摸，啤啤有水波，沙蛋我够扑，心归好多怨妇等搏，实在老公飞走工作。佢话过好鍾意碌索撞入去夹夹似刀割搏搏搏起势咁搏搏搏搏起势咁搏搏搏搏起势咁搏搏搏搏起势咁搏。